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24章。看，上主使大地空虚，使它变为荒凉，翻转它的面目，使它的居民四散。那时怎样对百姓，也怎样对司祭，怎样对仆人，也怎样对主人，怎样对婢女，也怎样对主母，怎样对主顾，也怎样对商贾，怎样对债户，也怎样对债主，怎样对贷方，也怎样对借方。大地必要完全荒废，惨遭浩劫，因为上主这样定了。大地痛哭哀伤，世界衰颓零落，上天与下地一同衰颓。大地在居民脚下已被玷污，因为他们越规犯法，破坏了永久的盟约。为此诅咒吞噬了大地，其中的居民受了罪罚。为此地上的居民受了折损，剩下来的人数极少。新酒哀伤，葡萄凋残，心情愉快的都长声叹息。小谷的喜乐已停止，欢笑的喧嚷已终结，琴瑟的喜乐已止息。人不再饮酒作乐，喝了浓酒的反觉酸苦。空虚的城市已破残，家家户户都已关门闭户。广场上有人为酒而嗟叹，万般娱乐已拦禁，大地的喜乐遭放逐。城中所留的只是凄凉，门户被打得粉碎。诚然，大地间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，不如收割葡萄后所余的残粒。他们要提高声音歌颂上主的尊严。万民啊，你们欢呼吧，你们在东方的应颂扬上主，住在海岛上的应颂扬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的名。我们从地极听到了歌声，光荣属于正义者。然而我说，我有祸了，我有祸了，我好可怜。反叛的仍在反叛，反叛的仍在极力的反叛。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怖、陷阱、罗网都聚集在你身上。那逃得了恐怖声音的，必要落在陷阱里；那由陷阱中跳出来的，必要落在罗网中。的确，天上闸门已开放，大地基础已动荡。大地必将粉碎又粉碎，大地必将崩裂又崩裂，大地必将动摇又动摇。大地必东摇西晃，犹如一个醉汉，摇荡的好比一座帐幕。自己的罪恶又重压在上面，倒塌了不能再起。到那一天，上主要在高天审视天上所有的君旅，要在下地考察地上所有的君主。他们将被聚集起来，关在深坑内，监禁在监牢里。待过了许多时日，将受惩罚。那时月亮要脸红，太阳要羞惭，因为万军的上主要在西庸山上，要在耶路撒冷为王，在他的长老面前要备受颂扬。